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前一段时间呢，朋友圈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儿叫消费降级，大意呢就是说现在房子贵，孩子难养，钱的开销越来越多，生活质量是大不如前，感觉在下降。其实啊，越是在这种感觉压力大的过程中产生的消费，才需要突出性价比才对。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提到的，旅行是新中产阶级辛苦一年之后对于自己的奖励，各种支出越多才更需要。我们在旅行上的每一分钱，咱们都要花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们是花在刀刃上才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了大家寻找那些高性价比的产品，让您享受高品质的同时没有降级的感觉。哎，那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的这六条闪购线路，您咱们留意听一下哈，他们的出发时间基本上都在12月底，也就是12月27、28、29这几天出发。哎，对了，就是安排您在旅行当中跨年了。哎，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边听我们的节目，边了解呢线路的详情，边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哈。同时要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钟，您呢就可以躺在被窝里获取旅行的好去处和好玩法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乐趣闪购单元。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一条乐趣闪购线路，12月27号出发，阿联酋豪华7日游，市场价每人9999元，限时闪购价每人8866元。那么豪华游究竟有多豪华？豪华在哪儿呢？我得给您分析一下哈。这条线路的行程包括华纳兄弟主题乐园、法拉利主题公园、亚斯水世界精彩三选二，还有清真寺、棕榈岛、古堡餐、迪拜塔，外加范思哲宫殿酒店自助早餐。哎，记不记得咱们说过，范思哲的包包咱们如果不想买，咱可以在酒店住上一住，吃上一吃，也算是豪华了一把哈。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大主题公园来头就真是不小了。 那亚斯水世界给您介绍一下，是目前世界第一大水世界。法拉利主题公园是全球唯一一家以法拉利为主题的公园。华纳兄弟主题乐园呢，是世界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您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喜好自行选择在主题公园停留游玩的时间，而且啊，人家每个主题公园内都有配套的餐饮设施，在游玩同时呢，还可以享用各国美食。咱们介绍一下这水世界哈，占地近15个足球场大小的阿布扎比亚斯水世界，2013年1月份开放。它以消失的珍珠为主题，让您追随一位阿联酋小女孩的足迹，寻找传说中的珍珠，并且呢游览园内的景点。乐园拥有43个特色的游乐设施，其中啊，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水力驱动6人旋风水道，这浪高啊可以高达3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流水板和身体趴板，可冲浪层的泡泡桶，强盗轰炸机，激光特效水上过山车，骑士们特效水柱射击等一系列多元化的水上项目。我光听这些名字，我相信大家伙儿的肾上腺素就开始迸发了，对不对？而且这些真的是绝无仅有。哎呀，怎么说呢，真是心动不如行动。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12月27号出发的这条阿联酋豪华7日游，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8866元，直降1000元。所以说，您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好，接下来推荐的另外一条线路是日本美食之旅，发团日期呢是12月28号，日本本州经典7日游，市场价每人628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5380元，这是立减了900元。没错，今天我们立减900元之后的日本本州经典7日游的闪购价每人5380元。还是老规矩，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我们的限时闪购哈。当然还有其他的线路，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哎呀，说到日本，不得不提当地的美食，一碗鳗鱼饭，不就是把蒸好的饭放上一层烤鳗鱼吗？哎，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咱们接下来就去了解一下那儿的美食。如果您啊是看过卡通片《名侦探柯南》，那就知道元太对于鳗鱼饭的爱是多么的执着了。日本当代知名作家角田光代小时候啊就曾因为鳗鱼的外形不敢吃。有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吃了一回，忍不住感叹，哎呦糟糕，哎，真的是太好吃了。从此呢，即使心中啊依然有一些害怕这个鳗鱼，多看两眼还会觉得恶心，但是人家为了美食，他也要闭上眼睛大口地吞下一大碗鳗鱼饭。说的鳗鱼啊，被认为是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鱼类，因此当天气炎热，食欲不振，身体疲劳的时候，为了提升精力，就要吃鳗鱼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习惯的来由呢，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啊是说江户时代鳗鱼滞销，鱼贩以土用丑日，也就是立秋前18天最适合吃鳗鱼作为宣传词。后来啊，借助鳗鱼的精力可以度过炎热的夏天的印象，深入的人心啊，流传到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几百年前业主为了改善劳工们食欲不振、没有体力而导致的工作效率问题，于是啊，尝试将鳗鱼烤好之后蘸大豆酱油或者是花椒酱给工人吃，没想到这一吃大家都觉得获得了重新的元气哈，于是吃鳗鱼的习惯就渐渐流行开来。慢慢的，鳗鱼饭才广受大家喜爱，一下子从平民小吃成为了日式高档料理。好，今天我们介绍的第二条线路，12月28号出发日本本州经典7日游，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5380 80元。那么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抢购了。 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我是高磊。今天呢，为您准备的第三条闪购线路是四晚五天至尊港澳游，出发时间呢是12月29号，市场价每人6399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799元，立减了600元。乐趣闪购价每人5799元，告诉大家全程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无一切隐形消费。您呢，只需要踏踏实实、高高兴，咱玩去就行了。其实说到香港呢，都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各种信奉都能够找到信众。但是如果要说哪里的香火最旺，哎，10个人里头啊，9个人会跟您说是黄大仙。这座庙宇建于1921年，据说求签尤其灵验，但是只解当年的运势，所以啊，农历新年前后是黄大仙香火最鼎盛的时候，香客求来一整年的运势和还神。黄大仙的主殿供奉的自然是黄大仙。1915年，梁仁安道长父子从广东携带黄大仙画像至香港弘道，黄大仙信仰自此在香港有蓬勃的发展，甚至传播至了东南亚及美加等一带。在辞旧迎新的时节，在自己和亲人面临考验的时候，在家中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之前，香港的市民习惯去黄大仙烧香求签祈福，让内心宁静，让自己踏实，然后全力以赴。接下来我们呢会去星光花园、大钟楼、金紫金广场、会展中心等地。在全天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啊，推荐您可以去迪士尼乐园玩个痛快。从香港到澳门，我们会从香港口岸人工岛乘坐珠港澳大桥通行巴士，经世纪工程珠港澳大桥前往有着东方蒙特卡洛之称的澳门。珠港澳大桥被业界誉为是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被外界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筹备6年，建设9年，历时足足15年。大桥全长是55公里，是中国第一座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是我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它的建成与通车，让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往来更加方便。驾车从香港到珠海、澳门呢，仅需要45分钟。通过这座大桥，我们到了澳门，游览威尼斯人度假村、澳门银河度假城、澳门回归纪念馆、大三巴牌坊、议事厅前地、玫瑰圣母堂、民政总署大楼等地。接下来我们要向您推荐的是12月30号出发的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也是今天的第四条乐趣闪购线路，市场价呢是每人4299元。今天呢，我们给您的乐趣闪购价直降600元，只有每人3699元。没错，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随时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这条行程。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长鼻猴，包括世界三大落日奇观目的地之一、东南亚第一高峰神山、赏鸟天堂等等，这一连串的美誉都赋予了有着风夏之乡美称的马来西亚沙巴岛。 在这里拥有美不胜收的景致，有延绵数千公里的海岸线，有原生态的自然风情，这里有你关于海岛能想到的一切。我们把这些安排在这5晚7天，让您享受个够。当婆罗洲代表性动物长鼻猴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一定会被它的顽皮和独特所倾倒。原来世界上还有长成这样的猴子。夜幕降临，乘着船慢慢的顺河而下，当大片大片的萤火虫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哎，就问你美不美呢？沙巴蕴藏的海鲜种类最多，奶油老虎虾、龙虾、深海蟹，还有撒尿虾、鲍鱼，一个都不能少。还有这里有椰子布丁以及冰菊水，也是千万别忘记的一些好喝的饮料了。好了，又介绍了两条线路，一条呢是12月30号出发的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格每人3699元，以及4晚5天的至尊港澳游，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799元。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现在我们给您介绍的线路，您都可以以乐趣闪购价格直接拿下，您还等什么呢？好了，接下来呢，本期节目的第五条线路要隆重登场了，同样是12月30号出发的曼谷巴迪亚5晚7天半自助游，市场价每人649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5690元，直降了800元。那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来安排您这5晚7天享受曼谷和巴迪亚的精彩吧。其实说到曼谷，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泰国的首都，泰国最大的城市，是集合了各方面的中心区，佛教之都，东方威尼斯都是曼谷的美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皇宫、玉佛寺、玉叶彩虹大厦，这些泰国必去的打卡之地，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除此之外，巴迪亚的悬崖餐厅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红地点，可以一边看海景一边吃饭，面朝巴迪亚沙滩，感受从海上吹来的徐徐晚风，品尝着并不昂贵但尤为新鲜的海鲜泰菜，真的是好不享受啊。2010年，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老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电影曾经到巴迪亚的水上市场取景，这里又叫巴迪亚四方水上市场，因为这部电影呢让这里名声大噪，于是这里也被称为是杜拉拉水上市场，修在了一片宽阔的水域上面，它的建筑几乎全部是竹木结构造的，木桥、木栈道、高脚木屋组合，独特的泰式亭台楼阁，拥有着淳朴的泰国风情。木屋里是一个个小商店，出售各式泰国的特产、小吃、手工艺品等等。这是我们刚刚为您介绍的第五条线路，曼谷巴迪亚5晚7天半自助行，12月30号出发。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5690元。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距离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的闪购活动也即将结束。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啊为您提供的这六条线路感兴趣，不妨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呢再好好睡觉哈。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同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给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的出游线路。好了，马上带给您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条乐趣闪购线路，这就是12月31号出发，本年度最后一天出发的土耳其11天深度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0200元，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8900元，哇，直降了1300元哈。我们今天的限时闪购价是8900元哈，这是一个跨元旦的假期出游的安排了。那么说到土耳其美食呢，您是不是首先会想到前些年特别流行的旋转烤肉呢？您还别说，土耳其绝对是肉食爱好者的天堂，各种肉丸、鱼丸、 肉串，哎呀，基本都属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土耳其烹饪发源于中亚，就像土耳其本身的文明和历史气息，美食也是带着历史的味道。没有现代化的烹饪技巧，一切都遵循食物本身的味道。烧烤是土耳其人的主要饮食方式，他们眼中无烤不成食。到了土耳其，见到了真正的土耳其烤肉，才知道在国内对土耳其烤肉的了解是那么的贫乏。壮观的烤肉柱，肆意的香气充满了大街小巷。除了烤肉，别有风味的鱼餐馆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土耳其的美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的味道，源于对食物本身的味道激发。在充满神秘感、历史感的国度来场味蕾之旅，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好了，这就是刚刚我们为您介绍的这几条线路，给您再抓紧时间，我们重复介绍一下今天的六条闪购线路信息。第一条，12月27号出发，阿联酋豪华7日游。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8866元。第二条，12月28号出发，日本本州经典7天游，市场价每人628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900元啊，只有是每人5380元。12月29号出发的4晚5天至尊港澳游，市场价每人6399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每人5799元，直降了600元。第四条是12月30号出发，璀璨印象沙巴5晚7日游，市场价每人4299元，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直降了800元，只有每人3699元，真的是非常超值。第五条，12月30号出发，曼谷巴迪亚5晚7天半自助游，市场价每人6490元，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价直降同样800元，只要每人5690元。最后一条是12月31号出发，土耳其11天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0200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8900元，这可是直降了1300元，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每人8900元。还是老规矩，拿起手机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直接下单。高磊祝你好运啦。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邮轮专线时间了哈，为您介绍两条线路。一条呢是明年的1月19号出发，4晚5天厦门登船去往冲绳，享受海上之旅之后再返回厦门的一条邮轮线路。今天我们的乐趣价低至1599元，哇，厉害了！记住啊，1月19号出发，4晚5天，厦门登船去往冲绳，乐趣价1599元。好，第二条呢是明年的2月23号出发，5晚6天的这样一个行程，天津登船，途经呢是去往福冈以及佐世保，再返回天津。我们今天的乐趣价低至每人2399元，您没有听错，2399元。明年的2月23号出发，5晚6天，天津登船去往福冈和佐世保的行程。好了，那如果您感兴趣，同样是邀请大家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